郭林，知是你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武安侯田芬在家里设宴，请的都是朝中的达官显贵。为了显示气派，田芬特请来了侍奉王爷李少君作为特邀嘉宾。这位特邀嘉宾是果然与众不同啊，只见他姗姗来迟，最后一个入席，入座之后眼睛就直盯盯地瞅着座位当中的九旬白发老人。这位白发老人是田芬家族当中最老的长辈，田芬这次设宴就是为这位老寿星祝寿，所以呢，所有来的客人都对这位老寿星左一句福如东海，右一句寿比南山，而这位李少君却语出惊人，一张嘴就来了这么一句：这个老头不是人。李少君这句话一出口，吓得在座人都是个个脸色煞白。当时田芬依靠他姐姐王皇后的关系，在朝中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后起之秀，谁见了他都得给几分面子。一介布衣李少君竟然敢如此放肆，自然让人都以为是听错了。田芬也气得一张脸都变成猪肝色了，正要发作呢，李少君不慌不忙地说了第二句：九天神仙下凡尘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儿，都纷纷称赞。田芬的脸色也由阴转晴了。而就在这时候，李少君又说了第三句话：儿孙个个都是贼。这分明是连田芬也给骂了呀。众人一听，都觉得李少君这回肯定是祸从口出，吃不了兜着走了。田芬的脸上也上演了七十二变，由晴转多云，多云转阴，阴转小雨，小雨转大雨，眼看就要变成暴风骤雨了。李少君的第四句话终于说出来了：偷来仙桃献祖翁。原来如此，众人提着的心这才放下，称赞之余不禁感叹：见过拍马屁的，没见过这么会拍马屁的。李少君没理会众人的表情，继续他的表演，接着又说了，是对那白发老寿星说的：我曾和你祖父在南山打过猎。这位白发老寿星都是九十多岁的人了，这个李少君才多大呀，居然跟他祖父打过猎，不是天方夜谭就是夸夸其谈。于是众人又都很疑惑，看着那白发老人 似乎是等着他的答案呢。白发老寿星点了点头，说了：“我还是穿着开裆裤的时候，的确跟祖父去南山打过猎。”这咱们就有点弄不明白了，李少君是怎么知道这个八卦的呢？但是结果就可想而知了，李少君因为拍马屁拍得精妙绝伦，又因为忽悠的惊世骇俗而一举成名。李少君名气大振的结果就是腰包鼓了，胆子也更大了。他不满足在江湖上行骗，也不满足穿梭于名门望族，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。他钓的鱼就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汉武帝。雍城一见之后，汉武帝对这位仙风道骨的活神仙很是敬仰，为了试试看他的能量，他把李少君请到宫中，不是叫他喝茶吃饭，也不是神聊，而是对他进行考古。他在宫中找了一件旧的铜器，然后问他这个铜器的来龙去脉。李少君虽然不是活神仙，但是头脑转得快呀，他知道什么事儿说得越神乎其神就越好，于是想也不想就接口说了：“这乃是齐桓公当年陈列于伯禽台那件铜器。”就这么一句话，就把汉武帝的气势给唬住了。心想，这件铜器陈列在宫中多年了，我都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，只是胡诌了一个想难为难为李少君。却不想李少君竟然答得如此畅快，看来这个人果真非是等闲之辈。李少君又问了：“陛下知道皇帝是怎样成仙的吗？”汉武帝就摇了摇头啊，传说中炎帝和黄帝都得道成仙了。而李少君接下来就开始他的神奇演说了。他说皇帝成仙是这样练的：祭祀灶君可以驱使鬼神，驱使鬼神可以得到丹砂，烧炼丹砂可以化成黄金，使用黄金器皿可以延年益寿，延年益寿可以上蓬莱，上了蓬莱可以见到神仙，见到神仙可以去泰山封禅，泰山封禅之后就能长生不老。应该说李少君的话很是精妙，以至于汉武帝听了之后也是大加赞赏，同时也悠然神往。在好奇心理的驱使之下，他发出了第一问：不知道海上神仙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同？李少君心说，这个问题就好比我想问你的一样，皇帝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同？嘴里边却装腔作势。神仙自有神仙的生活，乐逍遥，不说别的，但是他们吃的就是我们望尘莫及的。当年我在海上遨游的时候，见过古代神仙安其生，他给了我一个大红枣。那大红枣除了红彤彤的之外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大，有甜瓜那么大。我吃了好几年都没吃完呢。面对李少君的忽悠，汉武帝又问了：如果我想见一见这位千岁神仙，该怎么办呢？李少君先点了点头，然后又摇了摇头：有缘千里来相会， 无缘对面手难牵。这李少君越是说的神乎其神，汉武帝就越是神往。于是他决定学习长生不老之术。为了修炼成功，他严格按照李少君的话办事，采取了三步同时走的战略。首先是祭祀灶君，为了显示他诚心诚意的求神，全心全意的成仙，汉武帝亲自祭祀各地灶君。据说为此啊，汉武帝的膝盖肿得比包子还厚呢。然后汉武帝派遣道士到海上寻找蓬莱山的所在地，还有那千岁神仙的方宗。这样无影无踪的事儿，比大海捞针还要难。上了贼船了，道士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，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第三步是提炼黄金。李少君从此以后常驻宫中，变成了生物学家，进行化验工作，利用化丹砂等药物提炼黄金，是任重而道远。也许是炼丹过于劳累，也许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中了毒了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这李少君在黄金还没炼成就一命呜呼了。什么长生不老啊，通通见鬼去吧。李少君没有给汉武帝炼成长生不老丹药，这位神仙也因为疲劳过度而仙逝了。由此可见，长生不老这一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，连神仙都有老去的那一天，更别说凡人了。按理说汉武帝应该从对神仙的眷恋当中走出来，可是汉武帝对李少君的死做出这样的解释：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前者呢，比如说投靠匈奴的卫律、李陵等叛国分子；后者呢，比如说李少君。用汉武帝的话来说，就是李少君并没有死，阎王只是掠去了他的肉体，他的灵魂依然存在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一个李少君走了之后，另一个叫李少翁的人又出现了。这个李少翁只是一个绰号，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李少翁是一个少年，乃是齐地方士，绰号叫二百五。这个绰号的来源呢，据说李少翁自称已经活了250岁了。因为来头不小啊，所以这个李少翁出现之后，汉武帝对他也是宠信有加。都说事实胜于雄辩，那接下来就看看李少翁的表演吧。汉武帝喜欢美女，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从最早宠爱卫子夫开始，卫子夫年老色衰之后，他宠爱的就是李夫人，李夫人的哥哥就是李广利。但无奈李夫人天生红颜薄命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之后，却是个短命鬼。李夫人不但长得美，更是集温柔善良贤淑于一身的奇女子，所以她死了之后，汉武帝对她总是难于相忘，夜里常常流泪想她。这个少翁眼看机会摆在面前，自然不会放弃，马上就来了个借尸还魂。李少翁就说了，臣可以施展一种法术，叫死去的李夫人显灵，见皇上一面，以解皇上相思之苦。啊，真的吗？汉武帝一听大喜过望， 立马就叫李少翁快快施法。那李少翁果然快，他马上布置了一间密室。密室里边布有前后两个白纱帐罩着的榻，帐前是明烛酒食一应俱全。到了晚上就开始了，他首先把大驾光临的汉武帝匿藏在前榻的纱帐之中，并且说了不可轻举妄动，切记。接下来李少翁就开始魔幻表演了，只见他拿起一把扇子左舞右摇，顿时间是寒气逼人，阴风阵阵。接下来他嘴里边是念念有词，叨唠个不停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汉武帝已经被他折磨得睡眼惺忪，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。而正在此时，只听李少翁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来了。”汉武帝定眼一看，但见后榻之中出现一个衣着飘飘、体态轻盈的美女。那曼妙的身影和朦胧的美态，不是李夫人又是谁呢？啊，李美。汉武帝的那个人字还没说出口呢，李少翁就用手掩住汉武帝的嘴，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。陛下呀，千万不要吭声，不要惊动了李夫人的魂魄。汉武帝被李少翁这么一吓唬，果然不敢再造次了，只能远远地盯着李夫人的影子发呆。过了好半天，直到影子消散开去，汉武帝才回过神来，发出了一阵感叹：“是也，非也，立而忘之，偏和姗姗来迟。”就这样，李少翁凭着一曲精心准备和设计的借尸还魂骗局，赢得了汉武帝的心。他不但得到了很多的金银珠宝，还被封为文成将军。接着汉武帝按照李少翁所说的，在宫中到处雕龙画凤，布置太乙八卦、奇门遁甲，只为迎接仙人归来。这样一来，宫中顿时被一股仙气所笼罩。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，结果除了花掉国库里的银子之外，什么也没折腾出来。长此以往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如何再继续行骗下去？李少翁风光的背后也有隐忧。光阴荏苒，如此逍遥快活地过了一两年之后，李少翁决定做出一点成绩来，一来报答汉武帝的知遇之恩，二来也是为了前程的需要。于是乎，他做了一件事，一件他自认为很聪明的事。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就是这件事儿，非但没能使他青云直上，反而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局。这件事儿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：他首先用钱财买通了朝中掌管马牛等畜生的弼马温，然后他把写了字的绢帛搬到了饲料里边，让牛吞到肚子里。接下来的事儿就很简单了，汉武帝到甘泉寺去求仙。这时候李少翁让那头吞了绢帛的牛出场了，他故意装着不知道的样子，摇头摆尾地说了一句话：“皇上，我闻到了一股天书的味道。”汉武帝一听就来了精神了呀，啊，在哪里？李少翁故意左顾右盼，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间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，

国林场，知识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李少君福大命不大，李少翁命大运不大。汉武帝失去两位先人之后，马上就得了抑郁症了，是吃饭饭不香，干什么什么都不爽，大有乌云掩日之意。都说时势造英雄，继李少君李少翁之后，又一个活神仙出现在汉武帝的面前，这个人的名字叫栾大。李少君当初得到汉武帝宠爱，是因为一张三寸不烂之舌，以神仙是怎样炼成的强大论据令汉武帝臣服。而李少翁则来实际的，他用借尸还魂的闹剧让汉武帝惊为天人。这个栾大知道，要想得到汉武帝的重用，首先得露一手。他也许是吸取和结合了李少君和李少翁的经验，采取双管齐下的做法，又动手又动嘴。栾大首先上演的是动手功夫，他见了汉武帝什么也没多说，手底下见真章，挽起袖子就干上了。他表演的是百变棋子，他先挂一副大棋盘，然后把早就精心准备好的用鸡血、铁屑、磁石掺和而成的棋子放在上面。接下来他双目微闭，双手合十，嘴里边叽里咕噜念念有词，神棋马上就上演了。棋子随着他的舞动而变动着，只见他指南走北，指东走西，指上走下，指左走右，快如脱兔，势若灵蛇，当真是令人眼花缭乱，叹为观止。汉武帝也是称赞，见过神奇的，没见过这么神奇的。栾大不愧是有备而来的名家，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。眼看动手的效果很成功，接下来就是该动嘴的时候了。我的先人师父曾经说过，沙丹是可以轻而易举炼成的，既然沙丹可以炼成，黄金也是可以炼成的。黄金炼成了，黄河之水就可以轻易堵塞，黄金炼成了，长生不老之术唾手可得。得到长生不老之术，修炼成仙也就水到渠成了。应该说，栾大在李少君神仙是怎样炼成的理论基础上，进行了进一步的添枝加色，理论更加的成熟了，论据也更加精辟了，特别是增加了可以补黄河之水这一新理论，大有炉火纯青之势。当然，栾大之所以加上可以补黄河之水这一说，是特定条件的特定产物。因为当时黄河决口了，造成了黄河周边洪水泛滥成灾，但因为缺口太大， 补缺工程一直无法实现，这也算是令汉武帝头疼的一件事儿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当栾大提到利用黄金补黄河之水易如反掌的时候，眼睛一亮。如果黄金真能堵住黄河决口，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！栾大的行动征服了汉武帝，言辞又打动了汉武帝。结果高兴之下，汉武帝给了栾大四顶高帽子：武力将军、地势将军、天势将军、大通将军，真可谓是连升四级，一时间栾大风光无限。成为四冠王的栾大没有一点骄傲和满足，他的脸上甚至连一点笑容都没有。每次见汉武帝也是不冷不热，令人琢磨不透。后来汉武帝就想啊，怎样才能让这位神仙的使者高兴起来呢？神仙使者一高兴，就会把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，那样的话，什么长生不老，什么黄河补缺，什么天上入地的，都不再是遥远的梦了。都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汉武帝想明白了这一点，把亲生女儿魏长公主嫁给了栾大，想用女儿来套住这位神仙的使者。又给栾大加封了一顶帽子，乐通侯。顾名思义啊，乐通侯，乐于通往神仙。还给他建了一座长安城里最大的豪宅，可以说是下尽了血本了，花尽了心思。栾大的发迹和风光，一时间长安城里是唯他独尊，他当真过起了快乐神仙的生活。可时间在一天天的过，这位活神仙却在脂粉堆里乐此不疲，温柔帐里醉生梦死，早就把汉武帝求仙的事给忘了。汉武帝花了这么多的代价只为求仙，自然不想让自己所有的投资都打水漂啊，于是今天派人去问，明天派人去催，后天派人去看。总之一句话，你要尽快把神仙给请来。栾大开始还可以借时机不到来搪塞，后来这话说得多了，没办法，就决定到外面走一回，美其名曰去东海求仙。汉武帝听说栾大要行动了，高兴的是连夜来送行。栾大的娇妻魏夫人泪眼婆娑地说了，辞去东海路途遥远，要小心呐。放心吧，栾大点了点头，别了汉武帝，别了娇妻，挥一挥衣袖，只带了一个包裹，连一个随从都不带，就屁颠屁颠地上路了。他一路直朝海边走去，心想一辈子都没到过海边呢，去海边吹吹风也不错。事实上他果然看到了大海，蔚蓝的海，翻涌的浪，艳阳的天，异动的心。栾大感叹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海的那边是否住着神仙。发完了感慨，栾大完成了任务，他可以回长安了。于是乎他在海边转了一圈，就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，我在东海见到了神仙，神仙说陛下诚心不够，只要陛下诚心够了，神仙自然会降临长安的。是吗？栾大说完，这才发现汉武帝的脸色不大对，平日里对他总是笑容可掬，此时却冷冰冰的。 朕的诚心是够了，不够的是你的诚心吧。臣全心全意求神，真心真意地为陛下呀。栾大毕竟是做贼心虚，脸上就开始冒汗了。如果不是我派着人一直跟着你，把你这一趟看得一目了然，又怎么会知道你在海边吹了吹风就回来了呢？汉武帝拍了拍手，出来了一个内侍，两个人当场一对峙，那个内侍把栾大的一言一行说得一清二楚。栾大心里感叹呢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接下来的事儿交给廷尉去办了。很快，栾大就把自己的犯罪事实招供了。他自然没有好下场了，被汉武帝处以极刑当中的极刑，腰斩。腰斩是什么刑啊？就是拦腰斩断。当时并没死，只有在痛苦的折磨当中慢慢死去。考虑到栾大一个人走太寂寞，推荐栾大的乐成侯丁义也被送上路了。汉武帝接连上了几次当，但是求仙的心思依然不灭。他一直认为海的那边住着活神仙呢，只是那些方士的道行不够才请不来。于是他选择了在求仙求长生不老这条路上走到底。就在汉武帝忧愁的时候，一记祥瑞的上报让汉武帝眉头舒展，烦恼尽抛。西汉元鼎四年，就是公元前113年，山西汾阴挖出了一只古鼎。这原本是一件普通的考古挖掘事件，可一个叫做公孙清的山东人跑过来对汉武帝说了。那是一个冬天，皇帝得到了宝鼎，这是一个冬天，圣上也得到了宝鼎，这不是偶然，这是必然，这是冥冥当中的天意，皇帝早就功德圆满，成仙升天了，皇上也应该赴他的后尘成仙才对呀。趁着宝鼎出炉的时候，皇上快去封禅，禅能通神，神能通天，天能通仙，通仙就能通一切，世上万物于脚下而乐逍遥。汉武帝一听是大为高兴，原来这鼎还有如此作用，不仅能召唤神灵，而且能让帝王升天。于是他直接询问公孙卿该怎么办才能升天成仙。公孙卿只回答了八个字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就这八个字就打动了汉武帝求仙的心。于是汉武帝忘乎所以地说，嗟乎，吾承德如皇帝，吾逝去妻子如脱缰耳。说完他任命公孙卿为郎官，负责去嵩山太师山等候迎接自己升天的神仙降临。公孙卿走了，汉武帝开始做长生不老升天做神仙的白日梦。这个梦一直做到冬天，公孙卿没带来神仙，却带来了一个对汉武帝来说天大的好消息。他说他在河南的沟氏城墙上见到了仙人的脚印儿。汉武帝一听欣喜若狂，求仙心切的他是亲自跑到沟氏城墙上查看，果然有几个大脚印儿。他半信半疑地威胁公孙卿，难道你想效法少翁栾大吗？ 公孙卿撒起谎来是脸不红都心不跳啊。皇上，现在不是神仙有求于您急着来见您，而是您有求于神仙。您也看到了，神仙的脚印这么大，但是凡间的道路这么小，神仙根本就落不下脚啊，还怎么来呢？汉武帝觉得这话有道理，大笔一挥，下令全国郡县都修整道路，善治宫观及名山祠所，迎接神仙的到来。三年后的元丰元年，汉武帝东巡海上，继续求仙访神。他一到山东，就被山东各地数以万计言神怪奇方的上书给淹没了。汉武帝很快招募了庞大的求仙队伍，派出几千人乘船出海寻找蓬莱神人。除了在东来山候神的公孙卿声称夜里见到大人之外，其他人一无所获。公孙卿见到的神仙身长数丈，一旦靠近就消失不见，只留下类似于禽兽脚印一样的大脚印子。汉武帝接到报告之后，心有戚戚然。大臣们看到汉武帝皱着眉头的样子，怕他继续没完没了的寻仙求仙，于是集体撒谎。我们看见一个老人牵着一条狗，说他见到了身材巨大的神仙。啊，那他人呢？老人说完就忽然不见了。汉武帝这才相信神仙真的出现过，大为高兴，留宿海上一宿之后返回，因为情绪高昂，又爬上了泰山峰山，并且大赦天下，向神仙表达自己的诚意。此后，方士求仙一事成了一件半制度化的工作。朝廷供给数以千计的江湖郎中在东海继续进行这项科研工作。六个月后的元丰二年正月，汉武帝再次跑去了东来，住了几个月还是没见到神仙。他刚一回去，公孙卿声称发现了神仙，汉武帝又匆匆赶到东来，但是仍然只见仙宗不见仙人。就在汉武帝脸色由晴转阴的时候，公孙卿说话了：快听神仙的声音。没有见到仙宗，如果能听到神仙的声音不是更妙吗？汉武帝就问：神的声音在哪儿？朕为何听不见？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接下来，公孙卿马上就带领汉武帝到山上去听神仙的声音。结果这一次汉武帝没有失望，因为他在山里听到了几句万岁万岁的声音，如同天籁之音，伴随着潺潺流水，阵阵回声，显得神秘莫测。结果汉武帝高兴之下封公孙卿为中大夫。此后汉武帝多次往返于长安和东海之间，派船队下海寻仙，催问下落。公孙卿劝汉武帝说：不必跑来跑去，俗话说心诚则灵，只要皇上心中有神仙，神仙自然会在恰当的时候出现。皇上需要做的就是多建宫观楼台，等候神仙降临。汉武帝觉得有道理，开始在全国各地大建宫观祠坛，多次去名山大川进行祭神活动，还就近在长安修造了规模宏大的建章宫，并在长安北部开凿大池子，取名太液池，在池中设蓬莱、方丈、

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